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海外有个家，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美国的这个房产投资，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我爱我家的美国房产专家 Kevin， 欢迎您。 哎，您好，您好。 其实说到在海外的房产投资当中呢，我们会谈到过一些国家，比如说比较热门的哈，阶段性热门的，比如像脱欧之后的英国呀，和近两年来比较热门的东南亚国家。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美国一直是中国的很多朋友非常关注和热衷的海外投资的国家，而且长期以来都保持着这样一个热度。就我看来呢，可能一方面有这种比如说去当地求学的呀，购买一个这个学区的这个房子呀，或者是说有一些明星啊在美国有自己的房产啊等等。那么 Kevin 给我们说一下这个美国的房产投资这样长期备受关注，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原因呢？ 其实最主要的一方面就是美国房产投资就是一个字稳，它非常的稳。因为这个市场呢非常的透明，而且呢供需的关系非常的明显，有需求就有供应，然后需求量降低的话，那房价自然就会往上涨，这个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而且呢在美国呢其实买房会比较踏实，因为各种的法律法规呢是比较完善的。因为美国呢其实有各种的法律监管机构去监督这个经纪人，包括过户公司等等的，这些都是有法律的保证。包括打个比方，您买完房子以后有这个产权的保险，就是保护这个买家拥有100%的产权。如果中间会有人跳出来说房子不是您的，这个房子是我的，这个是可以让保险公司去寻求索赔的。对， 您刚才提到说它这个房子的这个可靠性，那么价格上的这个可靠性怎么样？ 价格的可靠性还是现在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它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一个小幅的震动，这是都属于正常。 对， 但是呢，短期的持有呢风险还是比较高，因为主要是卖房的成本是稍微高一些，比国内要高一些。熟悉美国的听众朋友也会熟悉，在美国卖房需要花什么费用。主要呢就是大概是买方经纪人费用，包括卖方经纪人费用，两方经纪人费用加在一起，包括一些过户的费用，大概占到5%-7%的房价左右，所以这个比率还是比较高的。当然呢在美国购买房产呢是属于永久产权的，所以这个产权会一直保留下来。 其实说到这个买房卖房的成本相对比较高的话，那么更推荐大家是一个长期。 对， 长期持有的。 推荐大家还是长期持有这个房产。对，在美国还是比较稳的。对，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房价可能相对于比如说我们提到的东南亚国家它还是有点略高的哈。那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去美国买房子之前，我打算拿多少钱去投资，然后买了这个房子之后是纯投资还是说要自住哈，这些方面。 是这样。我觉得在美国投资之前呢主要还是考虑是自住还是投资，然后这两个要分得比较清楚。因为自住呢有自住的买法，投资呢有投资的买法，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呢也有一些人，大部分人啊其实都是考虑说先投资然后以后呢自住。 但是一般呢，这类需求呢就归并到了自住的这个选项里，因为毕竟以后还是要自己去住的，是要按自己去住的方式去购买。当然呢，它的这个投资的回报的成本，投资回报率可能会稍比投资类型，纯投资类型会低一些，但是这个是很多人愿意承担的。 嗯，其实这个跟我们在国内买房子是一样的。如果说我只是纯粹投资，或者是说您挑选户型的时候啊，楼层的时候，不那么挑剔哈，不那么认真，或者是说它只要是这个升值空间和这个回报率足够的话，可能就 OK 了。但是如果是选择自己自住的房子，那就挑的比较细了。 对对对，要挑的比较细了。对对对，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到美国去，可能会考虑购买这个二手房，但是美国现在二手房市场大概170-180万套的存量，每一套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挑的可能就是。可能会挑花眼，所以呢，一般来说，看到，以我的经验，一般来说，看到这个房子大概70-80%比较满意，就可以狠心下手买了，因为这个是很少有的，一般都是在满意度是在60%左右。当然，这个人跟人的这个见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一般来说，我还是建议我的客户在70-80%的时候满意，就直接下手就可以。因为 您说的这个满意是对于二手房还是新房？ 对于二手房，对，对于二手房，新房的选择，就。并不是很多了，但是你可能会挑一些，比如说家居的升级啊，什么装修的升级啊等等的，有些东西还是可以自己去改变的，但是二手房就是那样了。买完之后呢，如果要再装修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 所以您说这个满意度达到70-80%就可以了，不要是这个用显微镜去这个挑房子的。 对，是的，是的，因为二手房肯定会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说水管啊比较老啊，比如说电线啊比较老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个隐藏的问题实在是非常多。当然，如果说再细一些呢，就是如果买了二手房的话，会有一个叫 Property Inspection Report， 就是房屋的检查报告。这个报告呢，一般分三部分，一个是害虫的报告，一个是房顶的报告，另外一个是房屋本身的报告。最详细的呢，就是房屋本身的报告，它最终会列出来哪个地方是需要修，比如说地基要修，比如说房屋结构出现了问题，这些都是要修，而且要花多少钱。在买房之前呢，一定要仔细过目这些东西。如果是英文看不懂的话，一定要请教熟悉这方面的朋友啊，包括经纪人啊，让您就是给您解释非常清楚。因为美国的这个维修房子的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地基啊，尤其是在房顶啊，轻轻松松稍微动一动就几千美金就出去了，这是很正常的。对。所以图小便宜，然后买了一个稍微便宜的房子，然后后来维修的价格可能又会翻番的往上走，是比较不划算的。所以买二手房还是要比较小心。所以之所以这样，我还是推荐听众朋友，如果想在美国投资的话，可以去考虑买新房。这个前提是如果对当地市场并不是非常了解的前提下，还是买新房还是比较有质量的保证。因为新房不是所有人都能盖新房的。房子的每一步骤结束之后呢，都是要由政府去做 inspection， 去政府去检测这个上一步是不是按照政府的规定来做。如果这步没有通过的话，政府会不让你继续进行下去，进行施工，然后把这个重新翻修，通过了之后再走下一步。所以呢，大家可以不用过于担心房屋的质量问题。新房呢，都是每一个新房都是通过政府的测试以及这个检查，所以这个买的话，还有一个小的那个诀窍就是，尽量去购买大开发商开发的项目，可能会比较合适一些，因为大开发商对整体的项目的把控啊、选址啊这些都是非常有讲究的，而且他们的资金毕竟比较雄厚。当然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旧金山的湾区，大的开发商在这边开发的其实不是特别多，因为地有限，他们是需要走量的。然后一般都是小的开发商，比如说联排别墅4-5套，然后开发一个小的项目再卖，它可能就是一个小的开发商来承包。但是在旧金山湾区，这也插一句，旧金山湾区的话，现在购买房子挺贵的，其实挺贵的。然后在这个时间节点是挺贵的，主要就是因为它地少， 人多，而且他们这些IT 公司的发的工资要非常非常的高，对。 嗯，其实在哪儿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如果 是 房子比较抢手的话，这个价格就会提升。嗯。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刚才 Kevin 跟我们提到的呢，是说如果在这个美国去买房子呢，可能有些问题，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些是大家事先要考虑到的哈。那说到去美国买房，刚才您提到旧金山，当然咱们还比较熟悉的，像在洛杉矶，大家买房子的这个很多，咱们中国人很多哈。那其实在各个州，它的这个经济发达的情况不一样，这个生活环境、自然环境条件都不太一样。那如果是作为咱们投资的话，只是我是投资型的哈，那关注哪些区域会更适合呢？ 其实现在在美国可以投资的地区，不是特别多了，因为房价涨得比较快，但是呢，首当其冲的，我觉得可以考虑的比较稳健上涨房价的这些城市，比如说像达拉斯、奥斯汀、休斯顿，然后已经佛州的奥兰多以及旁边的坦帕，然后包括迈阿密，其实都是比较好的投资的地方。当然投资的类型不大一样，比如说像德州的达拉斯、奥斯汀、休斯顿等地呢，就可能是投资独栋的别墅，然后长租给当地的租客，这个比较合适一些。当然佛州的奥兰多呢，包括坦帕、迈阿密呢，可能买完房子做短租的出售会更合适一点，因为投资回报率毕竟稍微高一些。但是我在这里也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投资回报率越高，它的风险当然就越高，投资还是有风险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考虑。 您说的这个风险是说将来这个房价起伏所带来的风险？ 主要是因为它的投资回报率越高，它的风险就越高，这是成正比的。对， 那我们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风险？您 可能会出现的风险是，比如说，举个典型的例子吧，比较典型的例子。然后比如说，奥兰多那边的主题公园，然后因为刮台风停了，所以就暂时可能这段时间就没有人住，对吧？ 明白。 然后这是短租的社区呢，然后没有客户，那就没有钱， 空置， 就是空置率可能会稍微高一些。 嗯、 但是我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当然奥兰多这些大的这些公司，包括迪士尼啊、环球影城啊，他们选址也不会那么傻，他也不会选择一个就是天天刮台风的地方，刮一次台风就要休一次，那他肯定会关门大吉了。所以我就举个比较 极端的例子。 极端的例子，如果说所有的这些公园全部关门的话，那这个房子估计就没有人租了。这是一个比较极端例子，但是这是基本不可能发生的，比较对。是这样，但是当然很多人呢，就是现在说投资德州呢，说有一个比较多的偏见吧，比如说德州的说，哎呀，德州地税比较高，德州地税的确是挺高的，但是地税的很大一部分呢是给当地的校区，所以当地的校区呢也会比较好，对，是这样。而且呢，德州现在有很多的经济发展的政策，很多的大公司呢也在当地开设这个分的公司，所以呢，整体来讲，德州还是一个发展比较有潜力的地区。如果大家有机会呢，可以上网，然后关注我们的平台，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详细的，包括美国国内移民的这个趋势，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很多人负担不起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的这些特别高的房价，他也会迁移到德州，然后德州的新的工作呢，可能给的工资还不错，可能稍微低一些，但是它的房价可能是在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六分之一都是有可能的。对，咱们就是现在如果说到房价的话，咱们就是做个对比吧。这几大城市呢，其实中国人感兴趣的无非就这几个城市，比如说洛杉矶、旧金山、纽约、西雅图，这都是自助客的热门城市。 是， 咱们就具体分开细说说。 洛杉矶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去过都知道比较热，然后海岸线又比较长，又可以游泳，那个是非常好的。 洛杉矶人一般都不会说比较热，一般会说阳光很好， 阳光 采光很好，是吧？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比较就是比较热。出门还是要抹一些防晒霜的。一般人可能会有点，刚去可能会有点受不了，它阳光实在是太好了。其实整个洛杉矶呢非常平，就像一个大的平底锅一样，还有很多地区，所以呢在大家在当地呢可以买到一些这类的新房的项目。新房的项目还是有一些存量的，不像旧金山的湾区，因为没有地，所以没有办法开发，就是非常简单。华人比较感兴趣呢，无非就是在尔湾，尔湾大家应该耳熟能详，华人占比已经超过了 45%， 所以大概你敲两个门就一个中国人，类似这个样子。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再往北边的华人比较感兴趣，像 Chino Hill， 奇诺山，然后房价也是不错的，这都属于自住的地方啊。刚才忘了说了，这个现在尔湾新房的价格应该是在$80万起到$200万都有啊，这是新房，从联排别墅到独栋别墅都是有的。 这个八十万美金就是 联排别墅，对，联排的别墅大概在150平米左右吧。对，在有的是两层，有的是三层。对。然后 Chino Hill 跟它的价格也是差不多，可能稍微便宜一点点，但是不会便宜特别多。新房的价格也是在这里。Chino Hill 和比如说尔湾都是在洛杉矶比华人比较感兴趣的热门地区。大概的房价都不差的，不是特别特别远。当然在投资方面呢，大家可以考虑Corona Riverside， 这些地区也房价不是特别特别高，然后新房价格在60万左右，60-70万就可以买到全新的房屋。然后当地也有大华99，然后这个去过当地都知道这是一个华人的超市，所以大家可以买的各种各样的酱料啊什么基本都能买到，包括火锅底料啊什么都基本都能买到。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 对，就是说如果选择自住的话哈， 对对对， 还是比较方便。 是的，尤其是在投资的角度来讲，Corona可能会占一定优势吧。现在的学校当然分数没有其他地区那么高，但是整体的水平还是一点点的往上走，因为洛杉矶就是早上交通特别不好，包括晚上交通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距离城市中心越近其实就越合适一些。对。所以太远的地方其实我就不建议大家去购买了。 就是价格会稍微低一点，但是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比较高。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每天早上开车2个小时堵在路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大家可以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虽然房价比较低吧，但是住得太远其实也不是特别方便。洛杉矶的二手房呢，二手房大家购买比较多呢是 Acadia， 是在最北边，这个华人也是比较中意的。200-300万的房子都是有的，但是校区还是相当不错，在整个洛杉矶都可以排上名次。华人也是花重金去购买学区房， 这个买学区房的习惯， 对，学区房的习惯 一直带到国外的， 在全球都其实非常盛行。 是， 对，现在如果聊聊旧金山的话，旧金山其实就像我刚才一直在说的，它地非常少，物以稀为贵，所以房价呢就会炒得非常非常高。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当地 IT 的大的公司呢给的这些工资，出的工资也是非常非常诱人的。然后比如说一个硕士生在 IT 公司刚刚入职的话，他的年薪应该是在$80,000-$90,000起。这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如果家里两个人都是在这种 IT 公司做的话，年薪可以达到15-16万，甚至17-18万，小20万都是有可能的。20万的话，对于当地的房价其实就不是特别高了。因为举个例子，在东湾比较具有代表的城市 Fremont， 福利蒙，这个城市呢就是比较大，中国人又比较多，然后先举个例子，然后这个平均的房价已经在100万以上了。100万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包括新房二手房加起来的平均值已经在100万以上了。二手房呢在1970几年1960几年的房子其实都包括进去了，然后价格也是比较高，然后当然学区呢也算 也算相当不错的，比如说Mission High School， 然后 Irvington High School 这种高中都是蛮不错的，评分都是在十分左右，非常非常高。当然呢，说起旧金山湾区呢，就是肯定逃不掉的帕里奥托，帕里奥托应该算是美国房价最高的地区了，起价都是在250万美金，我说的是二手房啊，二手房在250万美金起，甚至到300万、400万都是有的。 很贵啊。 是这样。 对于咱们来说，但是我觉得对于当地生活的，您说像一些收入比较高的这个人群来说，有些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其实还是 很多人可以接受的， 很多人可以接受的，包括收听我们电台的，也经常会听我们说过什么湾区的小黑屋价值多少多少钱，寸土寸金。 对， 主要不是房子的价格，主要是那块地的价格。那个地呢，比如说500多平米、600多平米的地，如果在帕里奥托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值钱的，不管上面的房子是什么样，其实无所谓的。对，推倒了重新建就 OK 了。对，旧金山的湾区呢，现在其实选择不多了，如果有一定的资金实力的话，可以考虑圣何塞这边。圣何塞呢，有一些稍微老的房子还是可以买到的。对，然后价格在70-80万都是 OK 的。然后还有很多呢家庭呢，因为孩子那边留学，比如说上斯坦福大学，然后我也收到很多很多这种咨询，比如说问斯坦福大学旁边的房子值多少钱，我想买一个给孩子住。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难，旁边是没有新房的，只有二手房，房源非常紧俏，而且它就在帕里奥托那边，也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地区，所以需要准备小100万美金吧。如果没有很强的经济实力的话，我建议大家先租房为主。当然租房可能会到2000美金到2500美金，甚至到3000美金都是有可能的，一个小的公寓这是都是有可能的，但是相对比那个好几百万美金的房子来讲，可能还是暂时性的还是比较划算一些。对，但是如果现在如果要买的话，稍微便宜一点，可能是在圣何塞那边会更适合一些，因为那边的房价虽然涨得特别特别快吧，但是还是有非常大的潜力。对， 其实这个房价的规律都是一样的哈，比如说这个当地的这个地地的多少呀，当地的这个整个的消费水平啊，等等等等。那另外呢，您还提到这个纽约是吧？ 纽约对对对，纽约作为世界的金融中心，那曼哈顿的房价那就可想而知了。其实可以跟帕里奥托的房子200多万呢去进行对比，但是当地呢，就是因为都是摩天的大楼，所以都是公寓性质为主，没有什么独栋的别墅。要有一个独栋别墅在曼哈顿的话，那这个就非常非常厉害了。当然，一河之隔的新泽西，这个一房的公寓的价格呢，应该是新房呢是在80万美金左右。它沿着哈德逊河旁边的这一排公寓都是比较高级的公寓啊，大家去曼哈顿工作呢，有几种选择，一个就是开车，另外就是坐摆渡的船或者坐地铁，所以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 这个路上的这个时间大概会是 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吧，还是比较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但是整个房价呢不会特别特别便宜，因为毕竟是在新泽西嘛，然后毕竟是在离曼哈顿非常非常近的地区，然后这些包括金融业的精英啊也是集中于此，他们工资也是给的非常非常高，所以他们有能力负担这样的房租。 这个价格感觉还行。 对，价格感觉还行，但是比如说一房的公寓可能会在60-70平米左右吧，也不会特别大。比如说 它的这个也都是套内面积。 美国只有套内面积，就是比如说车库啊、阳台啊是不算面积的，是不算面积之内的。如果有的话是不算面积。对。下面就说说现在非常非常火的这个西雅图吧，然后其实真的是可以用抢房子这个词来形容，然后如果不抢的话的确是买不到的。然后打个比方，二手房的话经常会看到一个房子加价10万到20万美金才能买得到。 那为什么这个地区会这么抢手呢？ 这个地区抢手主要原因就是首先它的自然环境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起的底价并不是特别高，60-70万或左右，没有有的地方没有过100万。比如说咱们中国人更感兴趣的地区贝尔维尤吧，贝尔维尤的新房价格大概是 其实那边没有新房，很多年都一直没有新房，终于出来一个新房的新房的联排别墅吧，应该是在起价是在$1,000,000起，然后这也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因为寸土寸金，然后房价炒得比较高呢，主要是自然环境啊，包括大家也知道微软的总部就在那边，在 Raymond， 然后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很多的 IT 公司都是在当地，总部就是在当地，比如说房产界的老大Zillow， 包括Redfin 大的房地产公司，做 IT 的也是在西雅图，包括呢它离加拿大的温哥华非常非常的近，然后有很多的投资也是从那边进来的，对，所以当地呢如果没有记错，当地的房价同比像去年的这段时间应该是美国房价成长第一的城市啊，大概成长了12.3%，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对，是上个月的数据，是 S&P 基础房价指数的一个数据。 好好 ，Kevin 在给我们讲这个到美国购房的这一部分的时候特别的详细，而且我们也能感觉到就是通过他自己的这种多年的经验哈，来为大家做了一个非常深入和实际的一个分享。那我们今天的对于美国房产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 Kevin。 啊，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例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了。接下来呢，要有请我们的嘉宾丽华闪亮登场。 大家好，当当当当当，哎，一星期怎么这么长啊？ 自己给自己配乐啊！要看来这个丽华已经等不及了、啊。 是的，是的， 要继续为我们带来一些景点的推荐了，对吧？刚我们在这个 opening 的时候呢，说到了一个话题， 时间。 对，就是时间啊。 嗯， 那如果说可以来场时间之旅的话， 哇， 嗯，你也有那种功能回到， 哇， 回到过去的某一刻。丽华最想回到哪一个时期呢？ 我会毫不犹豫的说，高三毕业那年夏天。 为什么？ 就高考结束的那年夏天，就特别没有压力，特别自由。我感觉人生当中最自由的就是那年夏天了。 真的吗？ 嗯，考上大学了，然后，哦、然后对两三个月的休息时间，暑假特别爽。 嗯。答案的理由很简单啊， 高考结束了就可以。 很好，很好。 我的朴主播呢？ 我要回到初一。 哦，为什么呀？ 初一还好，高一吧。 哇，你还想体验高考那三年，高中那三年？ 可能丽华是学霸，所以觉得学习很痛苦。我高中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怎么用功，所以我没有觉得，没有感受到高考那种 压力， 对，磨人的压力啊。 哦。 所以我想去弥补一下这种。 从头开始、啊、 如果有高正在读高三的朋友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啊、对对对，肯定啊，很多人都是高三高中很痛苦的嘛。 啊，不管怎么样，可能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节点、啊、 嗯， 我觉得想要回到过去的这个原因也是， 嗯， 第一个就是想要去重新享受一遍， 对，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有一些遗憾， 对， 我觉得我们俩就是这个两个代表，对吧？啊，所以我这个遗憾在很多人朋友在很多朋友眼里觉得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个遗憾啊。 对。 但是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没错。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想带大家来一次时间之旅了。 嗯。 但这个回到了这个时间点呢和我们本身其实没有太多的关系啊。 对。 我们要去的是非常非常遥远的过去了吧。 没错，因为我们的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生存的这个历史是非常非常之久的嘛， 对对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时间旅行的一个时间点呢就是人类初期生活在地球上的一个时间、 哦嗯、 那就是旧石器时代。我们去可以去眼看并体验一下旧石器时代的样子。 嗯， 那我们要去的这个景点呢就是位于京畿道镰川的先史博物馆，也就是史前博物馆。 嗯，是的啊， 没错， 这个博物馆的所在地就刚提到京畿道镰川啊，全古邑，这个完完全全就是因为这个博物馆而有名。 没错， 对，当地的政府也是非常重视这个博物馆的。 是的， 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啊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全古史前博物馆，一个叫先史博物馆，是吧？ 对对对、嗯、那这个全古史前博物馆也就是先史博物馆，就像刚才说过一样哈，在用文字记录人类生活历史之前的这个时期呢我们都叫史前时期、 嗯、 所以这里呢就是展示给大家史前时期人类是怎么生活的、 嗯、 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博物馆哈。 嗯嗯， 那这个博物馆位于京畿道镰川郡群古邑群古里，那首先呢这里是非常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嗯、 那在1978年呢这里首次发现了，也就是东亚首次发现了阿舍利首府的地方就是这里、 哦、 嗯， 很有名的那个首府， 很有名。那当时这个发现可谓是震惊了考古界哈、 嗯、 那这个阿舍利首府呢在这个全古里发现之前都是在欧洲啊还有这个非洲等这个区域发现的哈、 嗯、 那首先在东亚发现是史无前例的。 对， 那首先这个阿舍利首府就是将石头的两面给它磨平之后用一面这个比较锋利的地方当做这个工具当这个斧子去使用哈、 嗯、 那自从发现了它之后呢算是重写了旧石器时代的一个历史了、 哦、 所以在这里建立了这个史前博物馆。 嗯嗯，所以在这里发现的这个一些史迹啊、 嗯、 一些这个遗迹啊看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有历史意义的。 对对，没错。 这里的规模也是韩国最大的一个规模吧？ 对对对，是韩国最大的。那这个全谷的史前博物馆是建于2011年，对，是2011年开馆的。那史前博物馆当中，在韩国国内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博物馆。那在这里展示着是在全谷里出土的一些石器文物，还有呈现人类进化过程的一些化石，还有人类模型，还有展示着人类如何适应环境，如何是慢慢分散在各处生活等等的一些过程，都有一些展示，也重现了洞穴壁画呀等等各种主题的一些展览的一个展示厅，大家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然后当一把考古学者吧。 当然了啊，只是这个看一看啊， 没错， 千万不要动手去摸那些珍贵的古物。 千万不可以。 那这个我们通过来到这里游览的话，也可以了解到旧石器时代人们的生活， 对， 对吧？看他们使用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 对， 他们平时吃的是什么，那这个博物馆嘛，所以开闭馆的时间我们应该要首先了解一下吧。 没错，那这个史前博物馆是每周一是要休息的，那大家一定要避开周一去到这里哈。那还有包括韩国的一些节假日啊，还有阴历的一些，我们像国内的春节，还有中秋当日，还有每年1月1号都是闭馆的，对，不营业的，大家可以避开这些节假日去就可以了。那在营业的时期呢，是在早上10点到晚上6点为止是开馆的。那这个门票是成人基准4000韩币左右，还是比较便宜的。 是的啊，来到这里呢就可以了解到700万年前的这个 没错 啊，来的这个时间旅行还真的是够长啊。赶紧详细介绍一下这次的看点吧。 对，那这个史前博物馆，我们到达这个史前博物馆之后，就觉得它的外形非常先进，那可怎么说是先进，非常未来指向型的一种外形。对，是 UFO 着陆之后的那种一个外形。对， 给我们的感觉应该是那种哦，是不是山洞啊？ 对啊，对啊，对啊， 出乎意料啊。 没错，那这个博物馆里面虽然展示的是史前时代的一些文物哈，但外形看起来好先进，好未来， 对对对， 这本身就非常非常有趣。那我们到里面之后呢，会马上看到一个展示厅。那展示厅里最吸引眼球的是旧石器人的模型，它做的是非常非常精致的，不是那种非常粗糙的一个做工哈。那在700万年前用双脚开始直立行走的这个图脉和南方古猿也有一些模型。那同时还有最初使用石器的能人，还有开始使用火的直立人和智人等等模型都在这里有所展示。我刚才说就是做工非常逼真，所以乍一看就像是真的人， 会不会吓到？ 对，乍一看感觉他们会马上会动起来。 这个千万不要开玩笑。 对啊对啊，这样的模型里面有14个。然后这些的这个模型都是利用科学方法进行复原后，然后建造的一些模型。 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当时的生活面貌了。刚提到有很多的这个人种啊， 对， 还有一些这个人类这个进化的一些阶段。所以来到这里小朋友们应该可以这个妙趣横生的来学习了。这一听呢有点这个那个电影博物馆奇妙夜的。 对对对，我也想到那个 博物馆里面的东西都活了。有一具这个模型真的动起来的话， 哇，太恐怖了， 很吓人。 对对， 我觉得博物馆可以来个这个梗。 对，我也觉得可以，那可能会比较有意思。 以假乱真，让一个人进去扮演一下，然后就像这个行为艺术一样。 是， 当你这个聚精会神的看他的时候，突然间给你做个鬼脸。 对，我感觉小朋友会非常非常觉得有意思。 当然博物馆呢还是要有一定的严肃性的。 对的。 那我们都知道旧石器时代呢，人们其实都是生活在山洞里的，像刚刚说的，我们以为这个外形是一个山洞的模样啊，但是不是。所以呢这里也会再现当时他们居住的这个洞穴的样子，是吗？ 是的，那据说当时呢旧石器人为了避寒还有躲避猛兽的攻击呢，会居住在一些洞穴当中。所以在洞穴里可以发现当时人们打猎的一些画哈，他们自己会用手画的一些东西。那也可以在这个博物馆里亲眼看到就是当时旧石器时代的这个猛犸的那个骨头， 猛犸象 ，对，一些骨头。然后当时旧石器时代的人呢，是利用就是生活在距今约480万年前到4000年前的这个猛犸的下颚骨，来制作一些家的一些算是家吧，就是居所的一些围栏啊，还有入口处还会用这个猛犸的臼齿进行一些装饰。 这样一听起来，是史前人类把猛犸象给征服了吗？ 算是整骨了， 也有可能是猛犸象自然死亡之后，尸体腐烂以后把这个骨头收集过来。 哎，也有可能吧， 也有可能吧。嗯， 谁知道？嗯， 对。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在这发现了这个阿舍利首府嘛？ 对。 啊，那个时候啊，刚丽华也介绍说，之前一直都是在欧洲大陆或者是非洲大陆发现他们的。 嗯。 那在东亚地区是第一次发现。 对。 也就是说，是有非洲人或者是欧洲人千里迢迢来到了这里， 对，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推测的。哦，那所以我们在博物馆进行参观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从非洲， 嗯， 或者是从哪里，就是这些人类迁移的一个过程，它都会在这里做一些展示。 嗯， 也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旧石器时代人的一些生活方式。 哦， 也可以用这个一些简单的粗糙的一些当时的使用的一些石头的一些工具去亲自去割一下这些皮革啊等等。 嗯嗯嗯， 然后在户外呢还有一些体验场所，可以亲手制作当时的这个我们叫它这个数学式住居哈。 嗯， 那还可以利用当时使用的工具来体验当时人类是怎么打猎的，还可以模拟体验一下发掘遗迹的现场，当一把考古学家。 嗯，或者是过上一个这个史前人类的生活。 对没错， 因为很多人都很好奇啊。 嗯， 当时你说又没有电，又没有智能手机，什么都没有。 对， 连书都没有啊。 嗯， 可能文字都不是很齐全， 啊， 人类沟通可能还没有那么的这个灵光。 嗯， 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呢？您去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 嗯 嗯，对历史感兴趣的话，这里绝对是没有错的。 对。 嗯，这里应该会有一些解说的一些服务吧。 是的，那我们就是以团体来参观博物馆的话呢， 嗯， 会有这个团体专门的解说员进行解说。 嗯， 那我们要事先进行预约的话，还可以去参观20分钟左右的 3D 影像。 哦， 嗯嗯嗯。然后虽然但是这个解说当中虽然没有中文翻译的服务，嗯，但是还可以去借一下这个录音机，借一下专门的一个录音机去体验。 嗯，啊， 对。 就这个有租的那个。 哦，对，可以去租一下。 是是， 对，可能会有帮助。嗯， 这样也比较自由，对吧？ 没错。 如果你跟着这个解说的话，可能只能按照他的这个行走路线。 嗯， 啊，如果你去租一个这个的话，就更灵活了。 对。 啊，您对这个感兴趣，那就站在17号了。您对18号感兴趣，就去18号。 是。 啊，挺好的。 嗯。 那这个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博物馆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博物馆。 嗯，对， 对吧？啊， 嗯， 那五月份呢，还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呢。 没错，五月份有很多的庆典，因为每年五月份韩国是有这个儿童节嘛。 嗯， 在儿童节前后会有各种各样的庆典。那今年会在5月4日到5月7日有这个全古里史前遗迹的一些专门的一些庆典。 嗯， 大家来到这些庆典的话，可以用眼看，还可以用手去体验啊， 嗯， 等等，有很多一些这个项目旅游项目供这个游客还有小朋友们去玩耍。嗯， 那这个听起来就不是在博物馆之内进行那个活动，因为它规模是很大的。 没错，嗯，没错。 所以它可能会在户外去重现当时的这个旧石器时代的人们生活的村庄吧。 没错，没错，在外面有这个世界旧石器体验村。 嗯， 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户外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场所。哦，那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呢，去体验或者参观一些表演，有专门的就是旧石器的表演。 嗯嗯， 旧石器时代时期人们的一些表演。表演内容大概就是工作人员会穿着一些旧石器时代人穿的一些像皮革呀， 啊， 披在身上啊等等，然后专门去烤肉啊， 嗯， 或者去打猎呀，啊，等等一些表演都会有。 哦， 然后还有一些体育的一些竞技，大家可以去射箭啊等等，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还真是啊。 嗯， 你看你如果真能体验的话，你可以去穿上以前的这个小皮衣， 对， 小皮裙什么的。 嗯， 夏天去的话应该比较不错，因为你可能本身就穿短裤， 对， 穿这个短 T 恤，然后这样就感觉哎，你只穿了这样的衣服啊，会更加的生动。 很方便， 拍照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对 对吧？ 嗯， 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很不错了。 是。 嗯，这里呢真的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景点了啊。 嗯， 不光是有博物馆去学习历史，还可以体验这些东西。 嗯， 当然了，如果您愿意的话，如果您时间允许的话，如果您对露营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在这里露营呢。 是的，那在这里可以体验就是2天1宿有一个露营的一个体验。 嗯嗯， 然后大家可以亲自用这个树枝把，嗯， 钻木取火吗？ 不是钻木取火，树枝拿过来之后呢，然后亲自做一下当时一个简单的一些工具。 嗯， 然后也可以有这个亲自做这个首府的一些体验。 哦， 然后还有这个用这个枪去这个，我是说那个矛盾的那个枪， 嗯， 对，古时候那个工具去体验一下狩猎呀，啊，等等一些，然后还可以去烤肉等等。 哦， 嗯， 拿那个枪去扎鱼。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Hello and welcome to FM Lifestyle, this is Gail. Singapore is a marvelous little place. It is known for many things, but most of all, it is known for its food. For culinary explorers looking for new and exciting flavors, textures, scents, and spices, Singapore is the holy grail of travel destinations. My first visit to Albert Center Food Court, one of Singapore's most famous, was an overwhelming experience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An attack on all the senses. The explosion of sounds, smells and colors, flames blazing, clinging pots, pushing of trays, crackling of crab shells, slurping of noodles, sweet scents of fresh coconuts and pineapples being slashed open for juice, and bubbling of oil as sweet batter-coated bananas dropped inside, just to come out 1 minute later, crispy on the outside and delightfully creamy on the inside. I didn't know where to begin. A day later, when I visited another Singaporean Hall of Fame, the Maxwell Food Center in Chinatown, I experienced the same excitement all over again. There was so much more to be discovered. An entirely different world of food was inside this place, and almost n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saw the day before repeated here. Tekka Market in Little India, needless to say, offered an entirely different culinary adventure. And by the time I got to the Malay Village, home of everything satay, I realized that just crossing the road on this little island means that you have traveled to another land where people, customs, language, and of course food are different. Those who fall in love with Singaporean food will spend a lifetime looking to relive the experience. And for Singaporeans, traveling far and wide has always been the habit of this nation of traders, but wherever they go, they will miss the food of their little island. Creating this same culinary palette away from Singapore is not an easy task.It is not just the lack of diversity in condiments and ingredients that poses a challenge. It is also being away from the island itself and its natural environment that limits the experience. The ocean smell, the sea salt in the air, the moist of lush green trees, and some people even say the presence of orchids add layers to the aromas and flavors of Singaporean cuisine of all ethnicities.But sometimes, if you try really hard, you can get really close. It takes years of practice, hard work, a dedicated team willing to make everything from scratch, sauces, syrups, spice mixes, and marinations. And in the end, you may have a Singaporean restaurant far away from home that even Singaporeans who visit will say, yes, that's the real deal.Our guest today is William Ding, veteran restaurateur, owner of the Vanda Room Singaporean restaurant in Beijing, and the man a lot of people will agree is all about the real deal. I'm William. William Ding, I'm from Singapore. I've been in Beijing since 2012. I co-founded and opened a Singaporean restaurant here in Beijing, the first one being in Shuangjing.And now we have a second one in Parkson on the west side of town. It's called Vanda Room. The Chinese name is Shichen Xiaoguan. Vanda Room because Vanda is actually a national flower of Singapore. It's an orchid actually. Vanda means Joachim. So we name it after Vanda.And the Chinese name, Shichen Xiaoguan. Shichen is actually Lion City. So Singapore is actually the Lion City. Give us a little bit of background about you. Are you a restaurateur before? No, I actually just love food, love to eat all kinds of food. So if any new restaurant opening up in town in Singapore, I'll be there to try it out with friends. And I also love to cook, cooking for family and especially friends on the weekends when I'm free back home in Singapore. What brought you to China? Well, I've always wanted to start a business just like my dad. He's been an essential businessman. He's dabbled his hands in a lot of things. And since I love food, and I also met a Chinese friend in Singapore who also loves food and loves to cook, so we hatched the idea of starting a restaurant here in China. With China's growing metropolis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insatiable appetite for new things, more Singaporean chain restaurants and brand food establish operations here and are welcomed with enthusiasm by local diners. But it is really on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f th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Singaporean cuisine. Back when William opened the first Vanda Room, things were very different though. Finding good Singaporean food in China was quite difficult, especially since most diners did not even know what Singaporean food is. Actually, there isn't too many Singapore restaurants in Beijing. There has been a number of restaurants opening recently, but when we first came, that's about 2012, there were actually very few Singaporean restaurants here in Beijing. And it was actually challenging for us. When we opened the shop and we said that we sold Singapore food, a lot of people who passed by the shop would be looking at it and wondering, you know, what do you sell? And after we interviewed some of these people who passed by, we asked them about how they thought about our shop. And they were telling us that they didn't know what to order. So a lot of people are not familiar with Singapore food. And for those who knew a little bit about Singapore food, they only could recall things like Singapore Hainanese chicken rice. Maybe some of them will know about laksa and some more about Singapore chili crab. And that's about it. But there's so much more to Singapore food. And that's right. And people tend to, even to this day,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still think that we only have this few kind of food in Singapore, and primarily we have a lot of spicy food in Singapore. Because when they think of Singapore, they think of Singapore in Southeast Asia, and when they think of Southeast Asia, they think of Thailand, Malaysia, coconut milk, Indonesia. So coconut milk and spices, you know. So they think of us as lots of coconut milk and lots of spice. But that's not really true about Singapore food. When trying to explain the uniqueness of Singaporean cuisine, a lot of experts will start with the ethnic diversity of the island's population, which is indeed a key factor. But geography and history also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forming of this culinary wonderland. Its strategic location in the heart of the Malacca Straits, being the gatekeeper to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made Singapore a key stopover on this oceanic highway for hundreds of years. Visited by merchants and travelers from Africa, Arabia, Europe, Japan, China,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all bringing their own food ingredients and cooking methods, and sometimes even their own cooks. The largest group of immigrants to Singapore came from southern China over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They brought traditions, cuisine, and even languages that are still preserved among Chinese Singaporean community today, even though they have long perished in modern China. So really,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What makes Singapore food so unique? It's a small island. It's got so much food. As a person who travels to Singapore often, I can say I never finish eating everything. What creates this diversity? You see, Singapore is actually a melting pot of cultures or peoples. It's actually a very young migrant society. So people from China, people from Malaysia, Indonesia, India, and many different other places, you know, even from Western countries who are there working for MNCs who are based there. And I think because it's a melting pot of people, it's also a place where we get to eat cuisin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ut the initial immigrants to Singapore, all right, a lot of them came from China. To this day, we have about over 70% of Singaporeans are actually from Chinese origin. And many of them were from southern part of China. Places like Fujian, Guangdong, you know, Hainan, Teochew, Chaozhou. So a lot of cuisine actually is originally from China, the southern China cuisine. Only that I think it has evolved, you know, after coming to Singapore. And maybe there was some infusion of spices and flavors into some of the dishes. In recent years, Singapor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ravel destinations for Chinese tourists. The perfect balance between familiar and new offers a welcoming environment. They try new food but can always identify flavors and ingredients and even names. But when William first opened Vanda Room, not many Beijingers have been to Singapore, and he had to carefully select what he put on the menu. Over the years, the restaurant grew up with its customers, who are now more sophisticated and curious diners. When you started Vanda Room, you guys had to go over this huge diversity of Singaporean food and decide what we're going to put on our menu. What was the opening menu of Vanda Room when you just started? When we first started in Beijing, we chose a location that is a little bit off the beaten track. It was not in Sanlitun, it was not in Chaoyang Park, where there are a lot of expatriates. We didn't choose that kind of typical place for a foreign restaurant. We had to think of whether if we were just to sell Singaporean food, would we survive the first year as a business? So we thought that in order to survive, we had to think beyond just Singaporean food, at least for the initial part. Yeah, so we actually brought in a little bit of Western cuisine. You know, Singaporeans actually also like Western food. So we put in a little bit of Western food, you know, things like pasta, you know, a steak, and blended that in with our Singaporean food menu. So that was for the first year or so. And as we got to know the preferred taste of the locals, of our customers, slowly we brought in more Singaporean food that was more suitable for them. The restaurant grew up along with its customers, and something else happened since 2012 is that a lot more Chinese started traveling, and Singapore became a huge travel destination. What happened to your customers over the years? When we came to Beijing, we decided that this market is going to grow because we knew that people are going to travel more for work and for play. And their lifestyles will also evolve, you know, dining lifestyle especially. And I think we were right in coming to Beijing instead of a place like Shanghai. There's so much potential here, and we do see it now in this last 6 years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have traveled, like you say. They've tasted more things. They are more open to try out new things. And a lot of them have been to Singapore. Right now, I think this year, China is the biggest tourist market for Singapore. And 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to Singapore and have tasted a lot of our food. Singapore food has become a bit more accessible to the locals than 6 years back. We had to do a lot more education, you know, telling people, explaining people what our food is. Now, I think people are more aware of our cuisine, that it goes beyond just, you know, some spicy food. Today, in its latest version, Vanda Room boasts an authentic and very diverse all-Singaporean menu. And it offers a lot of Singaporean specialties that cannot be found in other restaurants in Beijing or Shanghai. The focus is on the Chinese Singaporean cuisine, and the cuisine of a unique group of people that exist only in Singapore, the Peranakans. These descendants of Chinese men and Malay women have helped shape the cul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region for hundreds of years and created their own cooking style that reflects their history. Beyond laksa and Hainan chicken, what are some specialties that Vanda Room offers? We wanted to be authentically Singaporean so that if Singaporeans come to us, they will also feel that, hey, this is what we will get at home. This is what we like. You know,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it's a taste that the locals can acquire or would like. So we focus on pretty much Singaporean Chinese cuisine. So Chinese food from Singapore. It will be food like what the Teochews and the Hokkiens, you know, and the Cantonese would love in Singapore. What signature dishes I cannot leave without trying? Of course, we have something special. We call it the Hokkien prawn mee. Mee is actually noodles, and it's a braised and stir-fried noodles. And I think you should try that. A lot of the locals love it too. It's an interesting noodle because it's something between wet and dry. So it's not a soup noodle, but it's not very dry stir-fried noodles. There's an egg and something that gives it a moist. How do you keep this moist? We actually have to spend time, quite a bit of time, to prepare the broth with pork and with prawns and with, of course, some spices. In the process of cooking, the first step actually is to stir-fry the noodles first, and then we braise it. You know, we put in the broth, let this soak in for a while, and then we fry it again. All these flavors go in, and also the broth, it gets absorbed in, and that's why it's a bit moist. You also bring a little bit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what we call Peranakan food, into your menu. What is the signature dish that, again, I have to have if I come over? Okay, for Peranakan, of course, we have our laksa, And we do a very different version of a variation of laksa, and it's called Katong laksa. It's named after a place, a location in Singapore called Katong. And Katong is where a lot of Peranakans live. What's special about it is it used to be a dish that is a very simple food, you know, for people, and it's not very expensive, but it's filling. Made up of rice noodles, thick rice noodles, and it's cut up. Cut up, why? Because for convenience, you know, so that you can slurp up the soup with the noodles just with a spoon. In fact, the old shops, they don't provide forks or chopsticks, it's just spoon. But there are other ingredients inside, especially now people are getting more affluent. We get things like prawn, fish cakes, and of course over there we have what we call cockles, like a kind of clam. We also have a curry puff. Well, that's a handmade curry puff. Very nice, savory casing outside, you know, and then inside we have curried potatoes with a bit of chicken and a bit of boiled chicken eggs as well. I think a lot of locals like this flavor as well, you know, and Singaporeans love it, but it takes a lot of work to produce it and do it well. You're talking about a lot of work, and this is really the time to say that a lot of the very basic raw materials in your restaurant, you start from scratch, whether it's the sauces, the dips, the sambal that you're serving. Yes.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are made in-house? Like you said, a lot of the sauces, like the curries, the black pepper sauce that we use for our chili crab, you know, chili crab sauce, the spices that we mix and prepare for our bak kut teh or the pork rib soup, and our chicken rice chili, the sambal chili that we use, our laksa paste that we use to make the laksa soup. And all these, we spend time preparing it in the kitchen ourselves. And just like the food in different parts of Singapore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population, so are the desserts. But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you cannot leave without having something sweet. Sweets, it'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ingapore experience. I know everybody knows ice cream and bread, but actually there are a lot of sweets. And you're changing the sweets menu all the time. Yeah. What can we find on the dessert menu? Of course, we have what a lot of Singaporeans may like and miss would be the bubur cha cha. I think you can get a similar version of it also in Thailand and Malaysia, you know. It's actually a coconut-based soup. And inside you have actually steamed yam, sweet potatoes, you know, sago. It's served either cold or hot. And there is a Taiwanese version of it, a Hong Kong version, yes, of it, a Japanese version, yes, of it, and a Singaporean version, yes, of it. Yes, yes. So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probably is well-liked in the Southeast Asia and Asia Pacific, you know. And we serve it on our menu. But we have other things as well. We have something that's a bit lighter. We call it the chin chow dessert. So it's like a jelly. We call it grass jelly, actually, in Singapore. It's very simple and it's eaten chilled, and we add longan inside. What are we trying today? What's on the table? Today is something special that we created. In Southeast Asia, you find this special flavored leaf, right? It's called the pandan leaf, and it's used in a lot of cooking and especially in desserts. So what we have and what I brought today is our pandan Swiss roll. We actually extract the flavors from the pandan leaf and we produce the Swiss roll, and that's the green color that you see in the Swiss roll. The difference that we did to the cream in the middle of the Swiss roll is that we actually put sea salt. So actually it's also to fit in with the local taste where they don't like things that are overly sweet. Mm. We put in the salt, it balances out, you know, and a lot of locals love the Swiss roll. But for the sweet tooth, we actually put in at the side some palm sugar syrup. You know, it gives it its that extra punch and flavor and the layer. And it really does a fruity and fermented flavor to it. Yes, yes. So I think it ends your meal in a wonderful way, I feel.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The The lifestyle, the language, and the living habit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Singapore are different, just like the dishes that you will find in the different neighborhood food courts. They also brought with them their own festivals and holidays. On a night stroll in a Singapore park, you may come across a lantern parade for a Chinese holiday, a public prayer in a mosque, and a candle display for the Hindu Diwali. All these holidays also have their own foods, and Vanda Room serves many of them, along with some changing specialties. We're talk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are always on the menu, but then whether it's a holiday or whether it's a special dish like you did last weekend when you offered one particular dish for one weekend, they're also seasonal or occasional happenings on the menu. Yes. What can we find once in a while? Just a few examples. For example, in the period of the Spring Festival, which we call it the Chinese New Year, we would have a special dish like we call the Lao Yu Sen. It's actually a toss salad. You know, it's something very unique and special, I feel, that is being created in Singapore, Malaysia. It's not just what it is, it's how you eat it. Yes, yes. It's actually shreds of different types of vegetables, right? Multicolored, so it looks really nice. And then we put it in a big dish on the table, and everyone, before you commence your actual meal, you actually toss all these shreds up high, and you call out very auspicious words that's maybe associated with some of the food that's inside, you know, some of the vegetables that are inside. So it's very interesting, but it's also a good way to celebrate the occasion. So everybody stand up around yes, the table with the chopsticks? Yes, that's right. And tossing the salad? Yes, the higher the better, and wishing each other a better new year. Good luck and prosperity. And then last week you did one weekend special. What were you serving last week? Every now and then, I try to find time to create something new to share with our fans, you know, of the restaurants and my own friends as well. So last week, we had what we call the Singapore Hokkien Popiah. It actually evolved from something that came from Hokkien province in China. It's actually a wrap. It's flour-based wrap. The wrap is actually steamed. And inside, we have mostly vegetables. The main thing inside is what we call, it's a bit like a radish, but it's called liang shu or dou shu. It can also be found in China. It's kind of a combination between a jianbing and a chunbing, yeah, right? Yeah, a little bit. Yeah, it's just that it's not really crispy outside. It's steamed. The skin is steamed. And inside is actually savory. But we also add in some sweet sauce, you know, and some chili sauce. And it's, again, food that you eat together. Yes, it's something that you eat together. And in fact, we did it together, as in we did the wrap. Everyone did their own wrap around the table. It's a very communal kind of thing.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would love to do when we are with our family or friends back home. With such culinary and cultural authenticity, no wonder Vanda Room is a favorite gathering spot for Beijing Singaporean expat community. Here is where they meet for big Saturday lunches and late night Friday dinners. Here is where they come on holidays when they are away from home. And here is where they can send their food wish list. And William is always happy to satisfy the cravings of homesick friends. You mentioned a lot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and the Singaporeans, and Vanda Room has also established itself very early on as a get-together spot for the Singaporean community in Beijing. Yes. From the start, I didn't know that it would end up this way. I thought I was just opening a restaurant. But what I wanted to do, of course, was to treat my customers like friends. So we cook for them and cook well for them because they are friends. But slowly, we made more friends, and especially we had a lot of Singaporeans coming to us, even Malaysians. And I realized that slowly we became a gathering point for a lot of Singaporeans. People who, let's say, they just moved to Beijing, as Singaporeans who move to Beijing, they'll be brought by their friends, by their Singaporean friends or by their local friends. You know, like their local friends will say, or their colleagues will say, hey, do you know that there's a Singaporean restaurant here? Let me bring you. And when they come to my restaurant, because I'm always there, they'll get to know me or my business partner, Travis, who also lived in Singapore. And I think there's an instant connection there, talking about Singapore, about food, and we became friends. And after a while, these friends will keep coming, especially on the weekends, right? And I sit down, I talk to these friends, and another group of friends will come in, you know, and very easily the conversation goes and everyone gets to know each other. So after a while, it's really a friend. You know, it's a community kind of restaurant. And today it's also an online community. Yes, we started to have social media. We have our own WeChat and we have our fans group on WeChat. And we actually share a lot about, besides food, what we're offering. They also share about their life, you know, and they help each other out as a community. It's also where a lot of Singaporeans are there. They chat. Sometimes they tell me what they like to eat. what they want to eat or they demand for something. Maybe they can say like, oh, I really miss something and you'll go and we will try. We will try. You know, because we often get this, you know, so if we can, if time allows and resources are there, we will try to do it. And that's why sometimes on the weekends I do specials that are not on the menu that I can offer to them. You know, so we source the ingredients and we prepare them and then we invite friends to come over. Yeah, I think this is a surprising part of the business that I've grown to love. Well, all is left to do right now is send you over to our official WeChat account, FM Lifestyle, and our website at www.am774.com to look at so many pictures of the amazing food at Van der Room. We do warn you, however, do not look at these pictures on an empty stomach. This is all the time we have for today's show. We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with us. I am Gail and we will be back here again tomorrow, same time, same place with more FM Lifestyle. You're my peace of mind. Yes. When the world just keeps turning and I know not where to head to, you're my peace of mind. And when I look up in the skies, it's the honor you created, nothing else to sky. A journey of 1,000 miles begins with a single step. Language is not knowledge, language is habit.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欢乐互动英语秀英语 PK 台 Going for gold. 主持人晶晶和幽默风趣的外籍嘉宾带你学英语看世界，没有课堂，没有考试，没有压力，没有顾虑，不为考试，不为升职，只为自己更充实。365天原味英语听不断，地道口语练不完，精彩文化乐不够，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The shortest way to do many things is to do only one thing at a time. 做许多事情的捷径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